看见你和他走啦，连我一人在这地方，我就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啊。原来我们的爱情抵不过无知的诱惑，所以曾经的美好才会转眼消失。